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正值盛夏啊，大家应该都是需要一些消夏呀或者解暑的这样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清凉、特别凉爽的这样的健身休闲娱乐户外的运动，那就是潜水。那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今天的节目嘉宾，是我们的潜水达人萌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啊、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萌萌，又回来了，哈哈、这次跟大家聊一聊潜水的那些事情。 之前萌萌跟大家聊了滑雪，然后还聊了骑马，今天来聊潜水。说到这个潜水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们别聊了吧啊，说这个京津冀地区上哪儿潜水去啊，对吧？是不是一般都得去三亚啊，一般都得去海边儿，而且还必须是得这种长江以南的这个海边，你比如说大连的这种海可能你都无法潜水。 对，一般就是普遍的认为呢，就是潜水的一般去那个东南亚呀，或者是那个水流比较温暖的那个水域去潜。但是呢也不一定，在我们那个京津冀地区呢，有很多的这种室内的潜馆，现在都已经几年的时间了吧，已经向那个就是大众开放了，就大家可以去那边做那种类似于体验潜啊，或者是考一些证书潜初级证书啊，还有甚至于做一些自由潜，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京津冀地区的室内来举行。 室内的叫潜馆是吧？ 哎，对，潜馆，就不是那种一般的泳池，一般泳池一般只有比如说长是50米啊，或者77米啊，深度只有1-2米那种泳池，它是那种，潜馆比较深的那种泳池。 因为你刚才提到说还可以自由潜，自由潜的深度还蛮深的， 自由潜深度也是挺深的， 大概要多少米？ 它分那个几个级别，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你叫AIDA，AIDA 这种级别，它分一星、二星、三星。一星的话呢，你就垂直潜的话，差不多10米。 对，我也觉得自由潜一般要达到10米，所以这种的话，一般普通 的 游泳池， 对， 都达不到啊， 达不到。所以呢，你必须去一些那个专门的那个潜馆去做这个AIDA一星的一个考试。比如说北京地区吧，北京地区它比较有名的潜馆是，比如英东潜馆，那个是还可以的，水深差不多达到10米，是一个方形的大的泳池。 那这种潜馆大概有，就是它的宽度，水面的宽度是不是没有游泳池大？ 宽度的话，英东那边应该是也还 OK， 也差不多达到了30-40米。因为它那个你考自由潜啊，一星也要横着游，一口气憋气游，差不多达到25米才能过一星的级别。 哇， 对， 那潜馆对于它的这个硬件设施要求应该还是挺高的， 要求很高的，所以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的。我记得好像是在双桥那边也有一家，然后还有这个英东游泳馆，然后还有一个北京奥体那个中心的游泳池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这真的是 对 于潜水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 福音。对， 为什么？因为现在疫情，对吧？ 是， 大家很难说我真的去国外去潜水， 对， 或者说我坐飞机，然后就是到比如说去三亚，对吧？因为现在大家最好也是不要太多的流动， 对吧？ 所以说你如果能在北京、天津、河北啊，你再开车半个小时，你就能去体验潜水， 还挺好的。 是是是，因为潜水这运动吧，其实时间也挺源远流长了，也有一段年头了。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潜水爱好者都在陆陆续续的，就是进入就是水肺潜嘛，我们叫。 嗯。 然后第二种就是那个自由潜，当然还有很多的各种洞潜呀，还有一些更高深的。所以，但是我们进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初始阶段，做一些这种教学，做一些这种。深潜之前的准备的这种训练的时候，都是需要在这个场馆里面来进行，这样的教练呢跟你进行这种一对一的教学，然后你体验一下潜水的这种感觉，负重感啊，这种那个憋气感啊，都会可以在我们这个场馆里面进行，然后等你考过了这个，比如说 执照， 对，比如说是那个自由潜是阿伊达一星， 嗯， 然后水肺潜呢，就是带着氧气瓶的那种潜，叫那个 PADI 这个认证体系，一个第一星叫那个 OW Open Water， 之后你就可以去东南亚呀，或者甚至于更难 高阶的 更高阶的，比如说红海啦，或者是斯里兰卡啊，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去，在大海里面遨游。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潜水的入门者、初学者的话，其实你在这种潜馆里去练习是必要的。哪怕你去东南亚，其实你也是要在池子里先练习的。 对对对对，即使你要去东南亚，比如说像十八 站，不是说马上就能给你丢大海里去潜的 那种。对对，他你要考阶的话，肯定会是在。即使在那边也需要在这种泳池里边先进行初级的培训的。 是的。 对，所以呢，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在这种，对吧，在我们的这个 自己的身边 练好了。 因为考执照的话其实需要一个时间段。 对， 不是说你一天就能够拿下 的。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啊，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潜水啊。一说起潜水，这个萌萌非常的资深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潜水的呢？ 其实也资深，也是有点 爱好者， 惭愧了，爱好者。其实我还是接触蛮早的，应该有差不多10年到15年的这个时间了。对对， 最开始潜是在哪里？ 最开始潜应该是在，哎，我真有点忘了，因为当时好像在国外，后来 东南亚的某岛。 我当时在国外就是上学嘛，后来。回国那次回国休假的时候，好像是在我们的海南啊，还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啊，试潜了一下。因为那时候真是完全是菜鸟，就是 那时候是浮潜吧， 那时候 也是水肺， 水肺也是水肺， 就是要带氧气瓶的啊。我们先跟大家区分一下，就是水肺潜它就是要背这个氧气罐的， 背氧气瓶的，叫英文专业的 professional 来讲，就 scuba diving， scuba diving。然后你那个刚才夏老师说的。浮潜呢叫 floating， 那个其实我们就不叫潜水了， 就只是一种娱乐， 那个、娱乐，对， 就是你在那个近海的地方 飘着玩儿， 对，飘着玩儿。然后一般我们会有一个那种 U 型管，你甚至也可以在水里去呼吸的，因为你的头在水面下非常近的地方， 对对 对，没错。 然后可以抓到一些海星啊， 是是是， 主要是以娱乐为主， 没错没错。这个呼吸管啊，刚才夏老师说到了，其实不仅是个玩具，而且它其实挺重要的。其实那水肺潜和那个就是自由潜都用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备，到时候慢慢我给你讲设备的时候再强调一下。对对对对，那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设备。 好，我们一点一点来聊啊。 对对对， 十几年前萌萌老师第一次就是接触潜水就爱上了潜水啊。这个因为我也体验过潜水啊，没有体验过自由潜，没有那个胆量啊，只是体验过水肺啊，体验过水肺。其实潜水是一个你真的可以和大海去深度接触的一个运动吧。 没错。 你听上去觉得它好像哎挺有意思的啊，可以看看珊瑚啊，看看大海龟。但你真的背着氧气罐下去的时候，其实你下个几米你就会开始有挑战了。一个是水压。一个是其实你能感受到那种光线越来越弱， 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都是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的。 所以萌萌老师，你觉得潜水的魅力主要在哪里？ 魅力其实一开始潜的时候吧，就是为了图好玩， 嗯， 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陆地上生活嘛， 嗯， 我们属于陆地动物，那么呢对海洋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啊探索心理，所以呢哎背上氧气罐，当时第一次下水，哎感觉很有新意，很有挑战， 嗯，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都不怎么叫潜水，因为好像记得只潜了十几米，而全程都是教练拉着你，因为你没有证书吧，也没有 license， 全是 教练拉着你。你是说距离不是深度吧？十几米？ 深度十几米是 哦，深度也要十几米啊？ 深度只有十五六米。 哦，那其实也挺深的了，我觉得。 但是对于那个 自由潜 专业来讲的话，还是浅了一点， 嗯， 因为你十五六米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就是海底生物很少看见。 嗯嗯嗯， 对，只能看一些浮游生物。 嗯， 对，所以呢。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的接触到这个，我们有潜圈儿，也有一个圈儿，所以呢，很多 雪圈、马圈、潜圈， 对对对，各种圈儿。 嗯， 这个圈儿里面呢，所以有一些潜水大拿嘛， 嗯， 他们真是喜欢这个运动， 嗯， 喜欢与大自然这种零距离接触。 嗯， 那么呢，他会带我们，哎，慢慢的去进阶。比如说我记得当时考 OW 嘛，就是水肺潜的第一个 level， 就是拍里的 OW， 嗯， 是在应该在泰国考的， 嗯， 泰国考完之后呢还是一个外国教练， 嗯， 教我们哎怎么配备装备，佩戴那个氧气瓶，还有你的这个 regulator， 就是这个调节器， 嗯， 还有呼吸管一级管，嗯，二级管，配上脚蹼，再配上你的这个对吧，这个配重，还有一些电子表， 嗯， 电子表是测量那个你的下水深度和下水时间的， 嗯， 还 有教你一些手势， 教一些手，对， 水下沟通的一些暗语， 水下收拾沟通的一些暗语，对对对对对， 嗯， 比如说那个上升下降， 我要上去了，我要上，我受不了了， 对对 对， 对，上去，还有， 嗯， 下来，对对对， 我 OK， 我没问题 ，OK 没问题， 嗯， 快没气了，不行，救我一下，对对对对，各种手势， 嗯， 然后呢，手势完了之后呢，就会差不多那时候是一星期的时间吧，一星期的这种每天下四五回水， 哦， 身体都会。跑成那个发面饼了，然后坚持了一星期，终于拿到了那个 OW， 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嗯。所以这样说起来，你如果没有那么长的假期，你在北京的这个潜馆里啊， 嗯， 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去考一个这样的执 照，也可以，也可以，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安排吧。 对对对对， 嗯， 没错没错， 嗯。 那么后来我记得在菲律宾苏武岛考的 AOW， 就是 Advanced Open Water， 就进阶了。 嗯， 这样的话呢，你水肺潜呢基本上可以潜到40米到50米了。对，这已经是比较深的一个深度了。这样你会看到一些比较 大海龟。 海龟一般是20米就能看到， 嗯，那40-50米能看到， 你看见鲨鱼了，还是看见鲨鱼 啊？ 对对对对对， 哇！ 然后你只要在汤加可以看到鲸鱼了， 哇！ 对，鲸鱼有时候那个呼吸会飘上来， 啊， 对对对，你还看到 manta， 就是那个中文叫那个一个蝙蝠鱼， 嗯， 然后还有就草帽鱼。 哦， 还有一些那个苏梅鱼，如果你在苏梅岛上的话，还看见苏梅鱼，就是很大只的，很蠢萌蠢萌的那种大鱼， 嗯， 对对， 就是比较偏深海一点的这种鱼， 偏深海的一些鱼，对， 嗯， 如果你在那个十八丹或者兰卡威，可能还看到一些沙丁鱼风暴， 嗯， 就是几万只沙丁鱼围着你转，那种景观也是挺 哇， 挺炫的， 哇，这个太酷了， 嗯，对对对对，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鱼， 对，那种感觉就是让你哎变成一只鱼， 嗯， 就是你可以在水底呼吸了，你可以在水底上前进后退，左行右行，就像鱼一样，但你比鱼更先进，因为你那个有摄像机可以捕捉摄像精美照片，你还可以呢 自拍， 自拍，对，可以自拍，可以那个喂食，你可以带一些那个小饼干喂食， 哇， 然后你还可以呢有一个钉钉棒，可以敲打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珊瑚啊，或者是一些， 嗯， 海底的一些东西， 但千万不要用手去触摸，对吧？ 手触摸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是环境考虑， 嗯， 因为珊瑚吧，它毕竟是一个生物， 嗯， 你手触摸呢会影响它那个环境， 嗯， 但是对你来讲呢，它珊瑚可是有毒的， 而且珊瑚很容易扎破手的， 扎破手，而且还有海胆， 嗯， 扎破以后，就非常不容易好。 就是海底的东西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一旦被遮住的话就很难好，就一直是那种受伤的状态。 哇，看来萌萌老师有这方面的体验、 啊、对对对，我那次就被珊瑚好像遮到了，结果就是很难好，就一直是很痛痒痛痒。 嗯， 结果呢他们给我出了一个歪招嘛，就是我们当时是在船宿，用那个白醋来清洗你的伤口。 嗯， 对，所以我用了厨房的一整瓶白醋，所以我们 才慢慢好起来。 才慢慢好起来。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个吃饭都没有醋了，然后我的那个船舱就是一股醋味儿，对，弥漫在空间里，持续一星期之久。 也是消毒啊。其实说到潜圈，就是大家真的爱潜水的人还是挺上瘾的。因为我知道啊，刚才提到菲律宾啊，因为我也去过菲律宾，也潜过水。菲律宾是一个潜水圣地啊，或者 说 它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那边有很多那种就是条件中上吧，或者说就是中等的那样的民宿，它叫潜水民宿。 嗯， 就是像一个小院子一样，比如说有那么七八间房，然后中间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游泳池吧，但它可能会深一点，有一个潜水教练，然后有很多的潜水爱好者就是会几个月一年，比如说七八个月住在那边去训练自己的潜水技能 啊， 对不 对？没错。 然后每天就是早出晚归，泡在海里。 对对对，很多这样的人。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吧， 晒得倍儿黑， 倍儿黑，哈哈，就是已经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 是， 因为当时很多不仅是当地人在里面开潜艇，还有很多中国人，就是 对对对，有 北京人， 北京大姐， 对，大姐大哥在那边，哎，常住了就不回来了，在那开一个潜艇。然后只接待中国顾客，哈哈，因为我们从京津冀地区飞过去也蛮近的嘛。 嗯， 然后那边的确是性价比还可以。 嗯， 然后那边英文交流，所以就是你还没有太大语言障碍。 对，然后海水的洁净度也非常好， 洁净度非常好。那边应该是有一个地方是世界十大潜点之一， 是薄荷岛附近吗？ 玻璃岛附近的叫巴里卡萨的一个地方。 嗯，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 透明度非常的高。 对。所以呢，因为我在那边考的 AOW 嘛，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会让你潜到40多米，能看到很多当地的这个东南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啊，还有什么小灰鲨呀，就看到小鲨鱼在你周围游荡。 嗯， 对，就是那种感觉是不可言喻的。 嗯，让我来代表小白问几个问题啊。第一，是不是潜水的话就必须得会游泳？ 啊，不一定。 不一定 的，虽然我会游啊，但是好像没有 硬性的规定 带来太多。对，没有硬性规定，因为它是因为它是有氧气瓶帮着你来，一方面呼吸，再一方面帮你，还有那个调节器来帮你悬浮在水中。 嗯， 对，所以呢，你只要扑腾两下就往前走。 嗯， 所以不影响你的这个前进的， 你也不需要换气， 也不需要换气嘛。 嗯， 就除非你追鲨鱼的时候可能要游快点。 是你追鲨鱼还是鲨鱼追？ 对，我们追鲨鱼，不是鲨鱼追我们。因为鲨鱼追我们很快都追上了，我们要追鲨鱼有时候。 OK， 那就是说其实游泳不是一个必备的技能啊，你只要不是怕水就可以。 对，只要不怕水就应该可以接受。 嗯，第二就是很多人很怕水下的压力啊，你比如说刚萌萌老师说到，说他能潜到就是水下40-50米，我都无法想象。哇，感觉就是压力太大了，受不了。 对，你说的这点是很正确的。因为那个水下不很多环境跟我们陆上不一样。 嗯， 因为我们陆上就是陆地上承受的大气压是一个帕斯卡。 嗯， 然后水下每下降10米就多一个帕斯卡。 嗯， 就多一层压力。你水下40米就是等于承受5个帕斯卡的压力。 嗯， 那个压力是比较重的， 一般人承受不来， 一般承受不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没错。 感觉就耳膜药 也不会潜水啊。所以他潜水吧，是不是一下扎到40-50米，是缓慢的。 嗯， 你每下降比如40-50米，我们叫有一个术语叫耳压平衡。 嗯， 就你要把你的身体的你的多的气压排出去，因为你身体里边器官里边的气压是 一个帕， 但是呢你越深的它外边的气压越大，越压你。对，所以呢你就会受不了。所以你要一般下呢一般 从你耳朵这边把那个多余气压排出去，所以我们要术语叫耳压平衡。 嗯，哇，这个听起来就挺难的。 对对对， 因为耳朵就是不太有存在感，你说我怎么去动一下耳朵或者让耳朵排个气什么的，好难呢。 对，没错没错。 嗯， 但是因为我们人嘛，就是上半身跟外界联系的这个孔洞只有嘴和鼻子和耳朵， 嗯， 这三个窟窿。然后你潜的时候呢，你嘴里含着是这个氧气，一级头，所以你的嘴是堵住的， 嗯， 然后你的鼻子呢是你 不能呼吸， 你戴着面镜， 嗯， 也是堵住的，所以你只有耳朵这两个窟窿是跟外界， 这两个窍我们叫七窍， 七窍， 嗯， 这两个窍跟外界联系的，所以呢，你只能通过这两个窍来把你多余的气体排出去。 嗯，听上去非常有技术含量啊。 是是是。 那我们再来、 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水肺潜啊，我们再来说说稍微高级一点的叫自由潜。 没问题。 萌萌老师介绍一下什么是自由潜。 啊，自由潜就叫 free diving。它这边呢是不带氧气瓶的。 嗯。 不带氧气瓶，然后呢 带脚蹼。 带上脚蹼、 嗯、 带上面镜、 嗯、 然后呢你憋一口气，然后呢就扑通潜到水下边去，然后呢以一种真的是一种美人鱼的这种姿态， 嗯， 在深海里面可能跟周围的这个各种鱼来共舞， 嗯， 或者呢你这种来漂移，这口气呢你可能憋很久几分钟， 嗯， 然后再自己上来， 嗯， 就完全真是人海合一了。 对，因为 对对， 你带着氧气瓶的话， 对对 对，其实你还是有一个负累的，然后你还是在用一些外界的这种技术也好，这些你的这个加持也好，去帮助你达到鱼的那种状态。但是自由潜的话，真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你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 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 氧气也好、 那个、 动力也好， 对， 完全就是靠你自己， 完全是凭着一口气了。 因为我在朋友圈经常看到，就是大家去 PO 自由潜的照片，就是太漂亮了。 嗯嗯嗯、 当然很多是，我觉得很多是违规的，就是不合规的，因为他们都不穿潜水服，有很多人穿比基尼自由潜，对不对？ 自由潜一般都穿比基尼的。 为什么？ 这个、 但这样不是会很危险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那个自由潜嘛，他就为了这个秀身材嘛，主要是。然后，因为而且他自由潜就一般就在那个热带居多，所以它那个水温很高， 嗯， 不像是你的水肺潜要潜到更深一点， 嗯， 会水会比较凉， 嗯， 而且呢你会保护啊什么的，因为自由潜时间比较短。 自由潜能潜到多深呢？ 其实 大神级的也能潜到很深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自由潜其实我们一般潜的话也就最多20米。 哦，那也很深了。 20-30米已经很深了。但是你知道世界纪录吗？ 嗯， 世界纪录居然比水肺潜还要深。它世界纪录是180米。 啊， 水下180米。很难想象自由潜一口气。 天哪， 对对对，你像夏老师，你一口气能憋多久呢？就是、 憋不了多久， 静态憋气没有测过。 哎呦，肺活量没那么大， 一分钟还是 了不起了，我就觉得 是吗、 嗯？ 因为一分半是自由潜最初级的最低标准 门槛， 嗯，而且它是静态憋气。如果你要往下潜的话，你在一边运动， 你的耗氧量就更大， 更大。对、 嗯， 所以那个世界纪录大神呢，他可能能憋5分钟。 哇，那这个就是叫天赋异禀了。 对，这是 天生让你有一个可以长时间憋气的技能啊。 对，因为自由潜吧，我记得就是说，它会在泳馆里面，在那个游泳池馆里面，会单独一天的时间教你怎么呼吸。 嗯， 当时我觉得，哎呀，我这个 教你怎么憋气。 也可以说憋气，对， 嗯、 就是我感觉我呼吸了几十年哈，都错误的。都是错误的一个呼吸，就真正的呼吸吧，可以让你一口气能活很久。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河南，你收到了吗？

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到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盛夏消暑的一个休闲运动项目啊，叫潜水。欢迎坐在我身边的潜水达人萌萌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萌萌哈，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潜水的经历。 刚刚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玄妙的一个话题啊。萌萌说他就是训练了潜水的憋气和呼吸之后，觉得自己过去前半辈子都不会呼吸。 没错，对。因为你练自由潜的话关键就是呼吸嘛。当然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平时的呼吸都是比如说两三秒一个节奏，一个来回，对吧？ 用肺呼吸呗。 用肺呼吸，对对 对, 对。 你是用哪里呼吸呢？ 我是用全身呼吸。不能像那个。 你是草履虫吗？ 不能像两栖动物那样用皮肤呼吸啊。但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先做几次深呼吸，把你的心跳降到最低。对，进入一种归西的状态。对，像武林高手不是归西吗？那个好像是有点有还是有依据的。然后你的心跳很慢了，这样你的耗氧就很少。然后这时候呢，你 就像睡觉的时候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然后这时候呢，你缓慢的悠长的从嘴里面吸进去一口大气。对，然后这个气呢不仅要充沛你的胸腔，还要充沛你全身， 腹腔， 脑袋里边也要进气，肩膀里边也要进气，甚至于那个你把气充满全身，然后呢，扑通就扎进水里面去了。 你就是一个充气萌萌。 对，充气萌萌。这时候呢，有人会问哈，你充那么多气，你不就沉下去了吗？不，你就飘起来了吗？你就沉不下去吗？会有这个情况。所以呢，有些人你会看到有些人他脖子上带一个圈儿， 沙带， 对，类似于沙带，它其实是那个负重圈儿，帮助你下沉的。对，所以你看自由潜它头朝下下沉的，跟那个水肺潜是不一样，相反的。然后这时候你下去以后呢，头一分钟你可能还能憋住，但是等一分半之后吧，你就会觉得很难受。你就会想吐气呀，或者怎么样， 想上去呼一口大气。 对对，这样这时候你千万不能吐气。因为你自由潜憋气哈，它最重要一点是你不能吐一点气出来。 哦，就是在整个你下去在上来的过程中都不能吐啊？ 不能吐气，不能吐气，所以这是它最难受的一点。 为什么呢？按理说吐气它也可以占用一些时间的，你要想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吐气啊，为什么不能吐呢？ 所以我们推荐就是吐气也能让你舒服点，让你憋的时间更长点。但是自由潜呢是坚决禁止那个吐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吐的气中也含有氧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这样你反而促使你的这个促使你的这个憋气时间更短。对，所以那个水里下的时候你要珍惜每一克拉的氧气啊，真是 很珍每一毫克的氧气， 每一毫克的氧气，对对对， 听上去挺虐的。 是是是，因为对这点是非常虐的，因为让对你造成不适的感觉呢，是因为二氧化碳太多了。二氧化碳呢，对你的一个这个肺黏膜造成了一些冲击，觉得不适， 那缺氧呗。 其实不是缺氧，是二氧化碳过多。 哦， 对对，所以有时候你吐完气你会好过一点，因为二氧化碳少了。那这时候呢，你为了得到那些氧气，你要牺牲就是二氧化碳的造成的伤害。所以呢，你就要就是度过那个难关。 你现在能憋多久啊？ 我现在当时是一分半。 刚刚入门呢， 刚刚入门，所以我是一星嘛。 嗯， 然后再往上的话，可能的确是需要一些训练了，我可能还是要再接再厉。 嗯，其实因为我练瑜伽嘛，就是瑜伽里也特别讲究呼吸啊，也讲究呼吸。然后我练瑜伽其实给我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其实像刚萌萌说的，说我们的肩膀也能够呼吸，我全身都能够呼吸，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假话，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意念你想到哪里，它真的是气息就是可以走到哪里。 哦，对，真的有时候 它是一个意念， 有时候自由潜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真是一种意念了。 嗯， 就说你感觉好像你到极限了之后呢，你再用意念能让你再多憋一分钟。 嗯，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挑战，说哎呀我家里拿个水盆我试一下我能憋多久，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你需要专业的教练。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所有的听众们 是是是、 嗯、 一般所以自由潜那个全球排名第三的危险活动。 哦，是吗？ 每年有很多的 牺牲， 对，很多 事故， 牺牲事故发生、嗯、对对对，都是。 前两位是什么？ 第一位是翼装飞行、 哦、 第二位是徒手攀岩、 哦、 自由潜排在第三。 我的天哪。 第四是低空跳伞。哈哈、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一定要买高额保险，高额保险。 不不不，大家保险是排第二的，第一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 你看，这前三位的都是没有保护的， 没有保护。 翼装飞行它没有保护， 没有保护， 而且它并没有一个很安全的飞行装置。 对， 徒手攀岩也是，它是没有保护锁的， 也没有，也没有。 自由潜水它也是没有氧气瓶， 也没 有 任何 保护的， 没有保护的。 哦、嗯，所以这真的是超极限的运动。 所以那个自由潜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buddy 就是你同伴。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是生死与共， 嗯， 就说会有两个人同时不能超过一米的距离， 嗯， 同时去自由潜， 嗯， 这样的话呢，万一你憋的没气儿了， 晕过去了， 晕过去了，我们这叫 KO 过去了， 嗯， OB 过去了， 嗯， 然后你这个 body 就很重要了，他就会，哎， 把你拉上， 拍打你两下，或者抽打你两下，让你清醒过来，或者呢， 我以为直接把他跌悠上来呢，在水下拍打呀。 因为你晕过去了吗？ 嗯， 因为还没有那个，就是 这个情况很危险，因为我觉得人晕过去了之后，他的本能是要呼吸的，他会吸水， 对， 对吧？很危 险， 会呛水， 对对对对，因为你憋得太难受了，你缺氧了，你就会晕过去。 嗯、 但那时候呢，你 就不会再憋了， 还没死透，所以你的 body 呢就要扶着你。抱着你赶紧上来， 嗯， 给你做一些简单的 人工呼吸， 先不是人工呼吸，先是拍打你的后背， 嗯， 让你清醒，让你能自主呼吸， 嗯， 然后呢再做一些那个人工呼吸的这种措施吧， 嗯， 对，所以 body 在水肺潜很重要，自由潜呢更加重要。 嗯，萌萌好像经历过比较惊险的潜水的时刻，是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是的，当时就是因为 body 也没太找好、嗯、哦。那个时候其实是在疫情前了。 嗯， 疫情前呢，我们当时去那个埃及红海去潜了次水。 嗯，这个红海有什么潜水在潜水方面有什么优势吗？ 哦， 特点。 红海它是这样的，它其实也是几大潜点之一，它的特点就是说比较惊险。 嗯， 需要级别比较高的才能去，因为浪比较大。 嗯， 而且呢，它离赤道很近，它那个满月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水流非常猛。 嗯 ，flow。 对，叫 flow 或者 current 非常的 strong。关键一点呢，它能看到那个远洋白鳍鲨。 哦， 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嗯， 对，就是那种脑袋很大，然后呢。这个身条很长的那种鲨鱼，而这种鲨鱼吧、 嗯、 还不太攻击人类，所以你还可以追一追。 哦，比较温和。 比较温和的，对对对。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特别火，就是红海这条线。 嗯，而且大家会就是趁着那个季节最应季，比如说白鳍鲨要产卵啊或者什么时候就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去，它不是全年都可以。 没错没错没错、 嗯。 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们就也是一个圈嘛，就是一个浅圈，几个朋友一块就过去了。 嗯、 就是千里迢迢啊，先飞到开罗，然后再坐车到这个北埃及的那个红海的入口处。 嗯， 就是它有几条线路，我们走条线路呢就是坐船船宿，就吃喝拉撒都在船上面。 嗯， 然后呢，那个教练、前导，还有我们的所有船员都住在船上面。 嗯， 走那个叫 brother 这个兄弟岛、兄弟这个一条线。 嗯， 这条线呢，就是沿着尼罗河，哎，是叫尼罗河吧？啊，对，由北不是 ，sorry， 红海、 嗯， 红海由北往南这个线路过来。 嗯，就真的呢，潜水爱好者他会在船上住很长时间，一个人一个房间。 对， 然后有你的潜水装备，带好多氧气瓶， 是 吧？ 都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你船速呢会有一些问题，就第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不太好， 嗯， 因为都是一些船上的简餐， 嗯， 上次又被我用光了一瓶白醋，就没有调料了，啊。第二呢，就是说完全没有信号， 嗯， 没有任何的网络信号，也没有4G， 也没有 WiFi， 我的天哪！ 所以你会在一个，哎，好像回到了 无人之境， 50年前的哎这个社会。对，你只可能看看书聊聊天儿， 嗯， 对，这种时光其实也有不错的地方， 嗯， 就是你就更回归自然了， 人就慢下来了， 慢下来了， 嗯， 然后你的呼吸也慢下来了， 嗯， 第三点呢，就是那个这个船速吧非常颠簸，就晚上睡觉你可能完全睡不好，就有可能一会儿把你的这个床，把你的床翻一个个儿，或者你从那个甲板这边吹到那边去，遇上大浪的话，你可能非常非常颠簸。 因为这种就是出去船速的这种船，它不能是特别大的船。 对对， 因为造价太高了，它不是那种游轮。 不是游轮。 如果是泰坦尼克号的话，可能你就随便睡了，因为它 对 有什么小浪什么的，它也就没有感觉了。 对。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船速的船都就那么几个屋，对吧？ 没错， 所以稍微有点浪的话，它那个颠簸感非常强。如果你要晕船的话，那你可就惨了。 对，所以你在上面真是什么都干不了。 嗯， 就是你会晕船啊，你会站不稳。 嗯， 对，所以很多晚上我们都是在甲板上睡的，甲板上把自己捆在那个柱子上，然后躺在睡袋里面。 因为你在睡觉还是在受刑？ 对，就是捆在甲板上，也比在房间里面被摔来摔去要踏实一些。 这是去玩还是去受罪？ 的确，就是这船速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这个 body 很重要呢？就是因为，那一次呢，因为我们下水之前都需要检查氧气瓶，对吧？ 嗯， 氧气瓶看看有没有气，这样才敢下去。 嗯， 但是我那次的那个就是那个事故呢，是因为我在岸上查了氧气瓶了， 嗯， 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我背着氧气瓶下水以后呢，在水下差不多20米的时候，突然没气了。 哦，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一直在请教那个大神，就是好像。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现在想呢，有可能是那个氧气那个塞儿没打完全， 嗯， 所以呢，你在地面上一个大气压的时候，它可以放气出来， 嗯， 但你到水下20-30米、3-4个帕的时候，压力太大了，它出不来了那个气， 嗯， 对，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是。 所以当时你在水下多少米？20米的样子。 我在水下，当时应该记得是20米。 嗯，然后呢？ 然后呢？我的那些，因为我那个耳压平衡做的比较慢， 嗯， 所以我的 body 呢和我那些那个圈里边所谓的朋友呢都已经游走了， 哦， 有离我有差不多10米的距离，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呢就非常的迅速的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横着游10米去找他们去借氧， 还能借氧在水下呀？ 因为它有2个呼吸头 哦， 你可以把他们一个二级头给偷过来 哦， 插嘴里面， 明白明白。 或者是 上去，嗯， 20米的时间上去， 嗯， 那时候就是生死一瞬间，你可能思考时间有就0.几秒， 嗯嗯，你的决定是。 我觉得还是上去了，靠人不如靠己。对，因为其实你要正常上去吧，你要3分钟停留，这样保证你的气压能恢复到正常的气压，同时排排氮气，因为你水下氮气比较多，把氮气排掉的话，不容易引起一些后遗症。 就你也不能上得特别快。 对， 嗯， 应该是不能上得特别快。 嗯， 但是我当时呢，没办法，因为我的气呢就剩几克拉了。 嗯， 就是。没有多少了，我要上升20米，哇， 只能靠憋气了， 只能靠憋气。哎，我那个时候真是那个像生死时速一样， 嗯。 然后我记得 我幸亏以前还有点那个游泳的功底， 嗯， 就游的还比较快， 嗯， 然后但是我刚一到水面上去，哇塞，我就像那个好像从地狱到天堂，或者是从天堂到地狱的那个 命悬一线， 切换那命悬一线，对对对， 嗯， 然后到了水面上之后呢，但是呢我突然间发现我呼吸不了了，就是即使我到了大气中也呼吸不了了，因为我估计我的那个肺啊已经受到损伤了， 嗯， 已经没有力量去呼吸了， 被憋坏了， 被憋坏了，就马上就要沉回去了。 哦， 哎呦，这时候突然间好像一个天使一样的人飘过来了，把我给抱起来了。对， 对， 对， 是船上的教练是吧？ 是前导，前导，哇，哦，这个前导后来我记得他 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这前导其实看上 有给人送锦旗吗？ 我准备下次去送一个那个阿拉伯袍的锦旗。那个这个教练呢是当地人， 嗯， 就刚一开始见面吧，就印象其实并不太好， 嗯， 长得有点五大三粗的， 嗯， 而且感觉还有点那个阿拉伯人当地的那种油滑的这个 感觉比较有心计。 对， 嗯， 而且是一个特别壮的一个男的， 嗯， 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心细， 嗯， 长得有点特别像那个现在《生死时速》那个第九里边那个主演， 嗯， 范迪塞尔， 嗯， 哎，特别像里边唐老大，就是那种特别痞痞的， 嗯， 但是自从他救完我之后，哎呀，我感觉他好像比那个王一博还帅，就真的就是后来我就是。我加他微信，一直在跟他聊一些那个生死哲学的问题， 嗯， 然后因为他把我，因为他当时已经游出去很久了， 嗯， 所以呢为什么要对前导特别要依赖呢？因为他会观察你的各个队员的情况， 嗯， 尤其像我这种呢就半生不熟的菜鸟呢，他会格外留心，他一看我非常非常那个不正常的飘上去之后，他立刻就上去来救我， 嗯， 然后哎扶着我飘到了比如说100米之外的那个浅船上面去， 嗯， 然后上去之后呢，我就因为没有做停留嘛，所以就是那个吐血。 是吗？ 嗯， 这么夸张， 缺氧，所以呢就是他拿出了一个他们驾船的那个特别高的一个纯氧的氧气瓶， 嗯， 然后呢就塞我嘴里，供我吸了一小时， 嗯，相当于把你放到高压氧舱里， 对对对，高氧舱， 嗯， 对对对对，吸了一小时纯氧，然后我才慢慢的缓过来。 哇，当时那个吐血的话，就是你肺部已经出血了， 我估计可能是肺黏膜受到一定的损害，因为你没有减压嘛。 哇，太危险了， 险 这竟然还是带着氧气瓶的，还不是自由潜的。 对，然后自由潜的话，可能就更加九死一生了。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那个，算是知名人士吧，啊，他其实也就是有一些跟潜水的故事。你比如说那个，三毛的丈夫荷西， 哦， 这个可能所有的这个文艺女青年都比较熟悉啊。这个三毛当时嫁给了一个西班牙男人，大胡子的，然后他是做那个就是他是做潜水工作的，他们可能是去清理一些那种沉船的遗骸。啊，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他应该是有最高级别的潜水证， 嗯， 但是他也最后消失在了海里。很年轻的时候大概30多岁， 哦， 就没有了啊， okay, 就没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电影啊，还有很多电影，比如说碧海蓝天也是一个法国片，就是也是讲潜水的。然后有一些潜水爱好者就是他就是去告别这个世间的一种方式，他可能就是消失在海里。 对对对， 是吧？ 对啊， 就是 这个真是让人神往 啊啊， 不是，就是说这些传奇的故事啊， 嗯，都是一些跟潜水有关的故事，就是可能在真正的潜水爱好者的心里，这是一个特别，就是你去升级打怪，也是像朝圣一样的过程，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 因为你在海里的那种感觉啊，真是一个 难 以言喻。 嗯， 对，你会非常静，你确实非常静， 嗯， 然后呢，你还会感觉一种很空旷，可能有时候吧，你两眼望去吧，一片 蔚 蓝。然后没有任何的相对物， 嗯， 就只有 参照物都没有， 没有参照物，只有你那个沉重的呼吸声， 嗯， 所以这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会有一些那个稀奇古怪的一些想法出来， 嗯，就比如说觉得自己很渺小，其实上天入海嘛， 你要到深海里和你在宇宙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会是类似的。 是是是， 对不对？ 很类似，很类似， 就是觉得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对对对，很渺小，而且 可能会，然后很敬畏大自然， 同时会生出一种就是非常那种安全感缺失的那种感觉。 哦，很恐怖， 很 恐惧，很 恐怖，很恐惧。 嗯，是的， 因为你的确有时候感觉就是你 无物可依， 无物可依，漂浮在水中，靠着一点氧气，而且氧气在水里边太重要了。 嗯， 对，所以呢，你就会珍惜，你会有一种珍惜的这种心情，就会对你，其实我们 对你已经完全忽略的呼吸这件事情有了一种敬畏。 对，就对你平时信手拈来的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你会不以为然。 嗯， 到时候你到那个下面，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一个人值得珍惜的。 嗯，就据说有一些潜水爱好者他可能会还会产生一些幻觉，是吗？ 哦，对，会有一些幻觉的。 嗯， 比如说，哎，我也遇到过， 是吧？ 就是因为你水下太深了，以后呢，氧气缺失， 嗯， 大脑就的确缺氧， 嗯， 然后氮气，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另外一个惰性气体， 嗯， 就会大量的涌入你的身体，就会让你产生一些迷幻啊，或者是一些 晕晕乎乎的感觉， 那个我们叫术语叫醉氮。 哦， 对，所以这时候呢，也是这个 body 同伴很重要。他要及时给你拍醒， 哦， 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以扶着你再飘到水边上去。 嗯， 对对对。 哎呀，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对，所以呢，其实潜水呢，不光是一般人理解的那个，就是水下去探险呀，其实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故事啊，还有这种传奇的色彩在里面。 嗯， 所以呢， 会有很深的内心的体验， 很多内心体验。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来庆祝嘛，庆祝他，比如说那个潜石啊，潜瓶，我们叫潜瓶，比如说到500啊，1000瓶啊，都会很激动，很要庆祝一下。 嗯， 比如说裸潜一次，这种很多。对，就 这个应该不允许啊，在咱们国内不允许， 国内可能不允许，国外可能比较一个仪式，就像我们成人礼一样，就它是一到1000瓶以后，就一定要裸潜一次，大家一块欢呼庆祝。 嗯，这个就很多运动都会有，比如说你打高尔夫球多少杆之后，对吧？ 对对， 一万杆什么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其实它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进阶， 一进阶。 其实人类去跟大自然的这种融合，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啊。 嗯嗯嗯。 再说回来，如果大家现在没有办法去特别远的地方去体验潜水，你也可以选择你所在城市啊，现在有这样的潜馆啊。 哎，对对对。 价格怎么样？应该不便宜。 价格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对对对。 然后完全你是可以考执照的。 初级的执照应该可以。 嗯， 对对对。 但是如果在潜馆里的体验的话，会不会就稍无聊一些？因为也没有鱼， 也 没有珊瑚。 OK，对对对，他会，因为你这为了那个练习嘛，培训嘛。 嗯，安全会安全很多， 会非常安全。然后那个自由潜，我觉得其实可以尝试，可以考级的。 嗯， 因为自由潜它那个就初级者他潜的浅嘛。 嗯， 所以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嗯， 现在呢，疫情呢，它很多这个潜水的这个景点关掉了，对吧？ 嗯，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景点开辟出来，在国内。 嗯， 像我知道在海南那边有一些新的点开辟出来。 嗯， 他们比如说去海南的那个，有一个西沙群岛。 嗯， 从海南再坐一晚上的船，有一个西沙群岛， 好像那里也没有信号， 可能也没有信号。 嗯， 对对对对。 这就是你真的把自己丢到大自然里的一种感觉啊。 是是是。 嗯， 所以的话，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 嗯， 可以先在咱们京津冀的这个潜馆， 嗯， 锻炼锻炼，练习练习，找到一个好的 body。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纠纷的 body， 然后就是荣辱与共，赤诚相待。 嗯， 一块儿去那个西沙群岛去做一次那个潜水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嗯，谢谢萌萌今天跟我们精彩的分享啊！无论你是在潜馆里去潜，还是说你有机会到大海里去潜水，都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6，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科创中国》，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